之中少一座忧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爱我，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，在你怀中被爱占有，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。 假装你不曾赞美他的眼，假装你不曾记得他鼻子的弧线。虽然你现在躺在我身边，虽然你现在只对我想念，虽然你现在说爱我不变，但为何你只抽他习惯的香烟？我可以占有你眼睛全部的视线， 出现另一个他。 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，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 像一个人跳舞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。

切，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感情一点也没有看清，只是从来不曾怀疑而来到这里，早已给你我全部的心，难道能够把一切证明？你真的明白何为真心？也许你并不是我唯一， 等你爱我，不如我爱你，不 好享受暧昧的痛快。爱越没有发生，越是期待可能的未来，舍不得割爱，要被期待，需要被爱。哦，感到我存在不是静态。爱越没有发生，越是期待。 那片段想对未来留言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清明时节，春回大地，可以说现在走在路上能够看到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而这样的天气呢，也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。而每到了清明时节，我国民间也长期都保持着清明踏春的好习惯。那么在听节目的你，有跟家人一起去踏青吗？虽然说春天已经到了呢，但是依然要注意气温的问题，可能早晚的温差还是有些大的，注意保暖，千万别感冒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歌曲，来自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和我一起在歌声当中寻找春天的气息。 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，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

心事全都落在你白色的发，殊途同归，时间一首苍凉的歌，殊途同归，时间一首苍凉的歌。 新的挑战，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30岁的人在职场当中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呢？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，国企员工会下岗，银行会大规模的裁员，公务员也可能会面临到机构的精简。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变化，让那些流程型的工作不需要人工的判断，而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。比如说银行柜员、的士司机、商店零售等等。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千万不要等到自己到中年的时候才发现，对于社会而言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。所以在这里也向你分享一个故事。 A 先生在毕业之后就进了一家福利非常好的中外合资企业，在里面工作了7年，第3年的时候升职到了主管的位置，工作舒适，无欲无求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温水当中的青蛙。2013年，企业的效率开始锐减，整个行业都非常的低迷，技术研发成就落后，企业在时代的浪潮当中也没有能够安身立命，能够达到有力的支撑。前后经历了2次裁员，虽然 A 先生都没有在其中，但是他也已经开始焦虑了。2014年 ,A 先生离职，出来之后的他彻底傻眼了，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，在一个中大型的公司做的工作太局限，而且这么多年并没有保持学习深造的准备，离职的时候已经到了30岁而立之年，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纪。2014到2017年 ,A 先生苦苦争取到了互联网创业公司，从小白做起，虽然成长的最快，比之前的企业也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。转眼几年，他已经到了34岁。来到这个年纪，职场上能给的机会并不多，但现在开始学，一切也都来得及。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最好的种树时间是10年之前。现在我想很多人听到这句话都能够很深刻的理解，因为现实是残酷的，只有经过常年的积累，最终才能够不被当下的社会所淘汰。 而你也必须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。大学生一旦找到了稳定的单位，事业开始顺利起来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人往往会不自觉地变得懒惰，进取心也就没有这么足了，总想着追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。这当然没有错，但是享受的时候应该充电学习，不然30岁一晃而来的时候，如果工作不如意应该怎么办呢？人到了30，再发现和刚毕业的年轻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竞争的时候，又该怎么办呢？现在的年轻人知识结构新，工资要求低，能熬夜还能听话出活，而这也是所谓的中年人的瓶颈，30岁的危机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不管你是初入社会，还是30岁，亦或是40岁，每一个职场人都应该设想一下，如果把你从现在的位置上拉下来，你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我想这个话题也是一个审视自身的好角度。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皆是春风无

天我们注定遇上，就像做梦一样。我记得你头发有多长，睡着在我胸膛。你喜欢到每一个地方拍下我的影像。我希望每次交换目光都是感动时光，一起走从过去到未来，不管是谁先要离开，我们如何相爱，让时间说出来。爱越深越是难放得开，我宁愿受伤害。我写下想跟你做的事，我等着你回来。这些年我还是记得你是怎样对我表白，不相信我们纯粹的爱会被距离打败，约定你一起走到未来，不管是谁先要离开，什么说出来。多少年也有苦也有甜，是同一张笑脸。我记得相识的第一年，过第一个冬天，知道吗，我对你的思念藏在拥抱之前。有些话如果今天不说，也许没有明天。什么才是真爱，让时间说出来。 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春时到清明，乍暖还寒的时候，春天也终于来了。朱自清说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睁开了眼。张恨水说，夜里没有风，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。除了文人，在画家的笔下，春天也有另外一番风味。所以美好的春日已经到来了，希望你也能够趁着这样一个小长假，好好的享受春日时光，记录下动人的美景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，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，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。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景点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。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 变得很稀薄，满城霓虹开出荒漠，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太深太多爱会走我出没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这水漫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眉头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 Alone 这感觉我更从，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太真太多爱会走火出没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这水漫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味道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 Alone 这感觉我很痛。是那么空，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海风起云涌，能不能再相逢？这快乐都雷同，这悲伤千万重。 Alone 这歌我谁能懂？是那么空，没有你的空洞，连呼吸带出的风，闪得真的愚弄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。